我国的新义州初等学院、中等学院竣工仪式5月9号举行，有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郑庆日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学院教职员工、院儿、建设者和新义州市劳动群众参加。